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免费在线教师上半年覆盖5万余名学生。朝阳区实验小学数学教学改革，58节课小学数学通关。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5月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2018年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启动，今年上半年5万余名初中学生将率先配齐在线教师，2020年前全市初中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预约选择合适的教师在线答疑。在促进网上教学质量方面，北京市针对在线教师管理出台了具体措施，如实时督查检查、每学期对在线教师考核、建立激励机制等，这些都为在线辅导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本台记者晴天报道，只要58节课，小学6年数学就能全学会吗？朝阳区实验小学通过近10年的研究探索，将小学6年的数学教材进行了梳理，最终提取出了58节关键课。这58节课囊括了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的核心知识，分布于6个年级的教学中，大约每个年级10节。通过这一做法，不仅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更重要的是通过核心知识点的学习，让学生建立整体的知识网络，真正实现了减负增效。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朝阳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6个小区开展，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效。3月刚刚加入的雄安校区也在开展数学课程改革实验。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筹备工作会上了解到，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将从5月6日起在天津、北京、广东、甘肃等23个省市地区陆续展开。本届大赛与往年相比，赛区布局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很多西部省份。大赛共设置76项比赛，另外设置行业特色赛8项、表演赛1项。天津主赛区共承办20项比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演赛也将同时在天津举办。大赛更注重团队合作，79%为团体比赛，90%以上的赛项将职业素养纳入考核范围。随着海淀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项目的推进，今年人大附实验小学等7所学校将陆续开辟或大或小的百草园，学生们可以在校园里种植中草药，在课堂上学到有趣的中医药知识，夏天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酸甜的山楂丸，或配置一款驱蚊避暑的小香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内容包括5个一，设一门中医药文化课程，种植一个百草园，打造一个中医药文化图书角，组织一次中医药文化体验之旅，培养一支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师资队伍。经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批准，北京开放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开始招生。北京开放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具有培养大学本专科艺术人才的资质，学院目前设有表演专业本科和戏剧影视表演专科2个层次，开设戏剧影视系、舞蹈系、音乐系、戏曲系和艺术传播系。目前学院正在采用互联网加实体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建立网络教育平台，探索艺术专业的创新途径。同时呢，学院将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知名影视大学合作，进行网上互学，组织学生出国进修，通过创新品牌与国际接轨。美院春运，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创作设计展在近日展出，参展作品共170余件，包括国画、油画、设计作品。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美术教育学府，具有悠久的美育传统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这次展览将展出至4月25日。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是一所石油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1997年，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2006年，成为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克拉玛依校区于2016年开始面向西部省份和部分生源大省单独招生，两个校区独立招生。学校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强校之路，现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五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分室，以及3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研究机构。教师人均科研经费位于全国高校的前列，年均承担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达300余项。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还是高招直播咨询，我们请来的是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的招办负责老师来做个节目。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刚才我们在预告中介绍的这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啊教务处的处长詹亚丽。詹处你好。 各位听众好。 刚才呢介绍了一下，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的学校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实力的象征。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就是今年2018年我们在京的招生计划有没有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概况。 2018年我们在京招生计划跟往年一样，计划为81人。 81。 那其中文科7人，理科74人。当然最终还是以教育部公布的计划书为准。 这个还是得等它批下来哈。 对。 反正这个出来了以后，大家可以去关注咱们石油大学本科招生网。 对本科招生网。还有我们有一个公众号。 最后再说。最后再说。啊，这个好菜留在后面啊。那个还是要说一下，咱们在招生专业上面对于北京的咱们的考生是有哪些的专业，尤其是不是报名非常踊跃的，这些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因为说我们学校你今年是19个专业类的招生，那全部在北京投放，那么其中呢我们有9个特色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北京市的特色专业都全部在北京投放。 就好专业都给我们北京学生了。 对的 啊，这特别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年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高校都是不断在推进大类招生这一块，那么咱们今年这块有没有一些变化跟往年比。 石油大学呢从2013年开始就试点那大类招生。那个时候当时是工商管理类和经济学类。从今年开始2018年开始，我们要适应新的高招改革，我们又加大了这个试点的规模，现在新设置了化工与制药类、机械类和自动化类这3个新的专业类。 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类里面包含的专业是不是也会更丰富了呢？ 对，大类里面主要是还是相近的学科基础相近的专业放在一起。比如说化工这一类，主要是能源化学工程和化学工程与工艺，那么它的基础相同，那么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能够在一起学习，然后根据它的专业兴趣啊，后面我们再进行分流。 刚才咱们在您的介绍中也谈到了，在今年的招生计划大约是81人，其中有文科7人，理科74人。文理科分别招什么专业，能给我们今天的北京考生们大概做一个介绍吗？ 主要是文科吧。文科主要是在英语专业，还有经济管理类是文理兼收的。其他的呢一些专业是17个专业类吧，都招理科。 都是招理科的，也因为咱们本身是理工科相对比较强的啊，这样的一个院校，所以呢，这个在招收学生上，你文科你真报了的话，你上学真听不懂啊，确实是这样的。好，那这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招生的情况，以及专业设置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在设置相应的这种专业的选拔的这种模式，那么在专业选拔模式上面，咱们是在报名的时候，在设置专业的时候就有这种选拔呢，还是我们要放到招进来以后在校内再进行一个选拔呢？ 应该是我们学校从2007年开始就开始设置那个创新班这种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这种创新班呢，从08年开始就实施，就入校以后进行创新班的选拔。它主要是集中这三个专业，石油工程、自然勘探工程和化学工程与工艺。这三个专业正好也对应的是我们学校刚批下来的双一流的这个学科直升的这个专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过程之中，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集中优势资源去培养他们，有没有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规划？ 有的，我们还是经过将近十年的探索。包括现在都在倡导的，包括小班授课，导师制，混合式教学，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创新班里面有择优，这个免费资助就资助这些学生到海外进行这个短期的实习。 短期实习， 对， 这个是免费的。 免费的，有学校提供资助。 哦，那实习时间大概是？ 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吧，跟各个专业不一样。根据他的实习的这个计划不一样，长短不一样。 是深入到这种企业的一线去感受一下将来我们要所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吗？ 不是的，这些专业呢，主要还是跟海外的一些高校合作，联合开展实习，或是到对方的学校进行课程学习。 其实就体验一下国外的这种学术氛围也好，然后他们的教学过程也好， 对的，和他们共同协作，有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专业的共同协作完成一些任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其实就是在完成了本身我们自己校内的一些学科的一些教研任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任务之外，在国外我们继续去跟别人开阔视野啊，这个有一种国际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对的，对的。 好，这是我们刚才介绍了整个这个咱们在京的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以及我们在今年就是一些选拔人才上面的一些特点。人数上会选拔多少人呢？ 人数上现在往年的话都是每一个班30个人，大概合起90个人。 90个人。 对，90个人。在90个人，但是他中间在培养的过程中会有淘汰的。 还会补吗？ 也会补。对，有补充有淘汰。所以进入创新班以后呢，学生还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还有一个优胜劣汰。 对，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搞现在也在推进混合式教学嘛，混合教学最主要的一块要求学生在课后要花更多的精力自己学习，然后再有资本到课堂上跟老师进行讨论。 那个创新班现在有毕业的了吗？ 有 毕业的，现在就业或包括升学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创新班 他的升学情况是80%，三个班都一样，达到80%以上上研究生了。那只有极少数的或者出国或者是 就业。 就业，对。 这比例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跟其他的高这个知名高更高水平的大学呢是一样的。 对，其实也是享受到了这整个倾全校之力啊，然后去我们把师资啊、配比啊、资源啊，像这几个班就有一个靠拢， 对， 汇聚。 关键是两个双一流学科，因为它一流学科这个师资本身就比较强，所以它所有的优质的资源呢，这个学科的优质资源在支撑这个班的建设。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就是近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录取分数线。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在2017年我们的整个的录取分数线的一个情况？ 2017年的话，应该从总的排名上来说，理科大概在排名在8500左右吧， 8500左右。 对，最高的比较高到排名3000，最低的去年它相对还是比较低。这可能有一个大小年的问题。 对， 文科它现在排名呢在最低在1500左右。 1500。 对，平均在600。 在600。 对，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名的一个情况。 对， 好的。那么其实在考后大平行志愿这块有没有一些什么填报上的一个建议呢？ 这个填报这个专业吧，还是就是说这个专业从学校来说还是学校的这些专业差别有双一流师生这个学科这个专业啊，相对来说实力整体上师资力量比较强。但是在一般的专业，我们也是作为支撑专业呢。它实力也不弱，只不过是没有突出来。因为它有强势专业在掩盖了它的光芒。 说到这个专业里边，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您觉得其实是就我们如果说音乐节目叫必念主打， 它可能并不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一听中国石油大学，我想可能石油化工啊，这是王牌专业。 嗯， 但其实在这个学校之中，可能有些，比如说我是传媒大学毕业的， 嗯， 大一想传媒大学，可能想到新闻，可能想到播音主持，但是其实我们的动画、我们的广告也是非常强的。 嗯， 那么对于中国石油大学来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专业可以跟告诉我们的考生跟家长们？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石油大学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啊，对石油工程啊、自然开发工程啊、石油地质，像这种专业的大家都知道很强。 嗯， 但是呢有一些大家可能不了解，比如说油气储运专业，油气储运专业 啊， 比如说化学工程与工艺，也都是我们的强，在国内的话都排在前面的，都是一些强势专业。 嗯， 比如说安全工程， 嗯， 都还是比较强的，油气这个安全领域啊都是还是鼎鼎大名的。 哎，那他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就像你刚才谈到的油气储运这样的一个， 他的，因为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率它都比较高的，这连续几年都在90%以上。 哦， 这个比如说油气储运专业，他的这个升学率啊就能达到40%。 升学率，您说就是继续读研的？ 对，继续读研的。 嗯， 再就是就业的，在行业之内，比如石油行业，这就是四大石油公司啊，能达到40%。 嗯， 再还有20%呢，有学生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可能达到20%到其他的一些行业来就业。 哦，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对， 但其实还是就升学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达到40%这样的一个升学的比例。 对， 哦，那他们这个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说到石油化工，很多这个学生想，哎呦，学石油我会不会就是得去这个深山老林呀、沙漠里边，我去勘探，我得去采油。这个一想到这个，哎呦，这个我这想跟家待着，我不想出去。那有没有这种专业可以适合于我们的考生来填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说，这个跟咱们北京市一般的城市密切相关的，我们是石油大学来说，可能还是刚才说这个油气储运专业。 油气储运，哦， 对，因为这个大家知道，现在叫清洁低碳能源的国家发展这个方向，这天然气进入千家万户，它不仅仅是开采的上游的油田啊的油气田，它最终的末端要输送到千家万户。这个专业呢，就是服务于这个领域，如何输送，是吧？如何这个储存？这整个的这个， 所以相对这个专业的就业的去向，应该都是在城市里会比较多。 对，对于最终的末端的话，基本上都在城市里面。 哦，所以如果要是您担心说，我到时候就业的时候，我可能家里我得照顾老人，我真是不愿意离家啊。这个父母在不远行啊，所以希望能够守着家里边，可能选择这个专业，在城市就业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对，对这个专业来说，还因为对我们学校来说，因为它的定位所决定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往上。上研究生，然后将来呢，在这个在北京市啊，或者是在市里面呢，那么他就业的机会更多， 包括去一些研究院也好， 研究院所， 这样科研院所、 工程设计院，类似于这种， 所以而且大家也有一点就是可能要去解释一个误区。刚才我还在底下问这个詹处说，哎，咱们是不是还得到一线去钻管道，然后钻井里边去，然后或者是这实际去参加这个打井这样的一些活动。詹总说其实并不会，这真正实操的还是要工人来实操，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做一个设计包括指导这样的一个工作， 还是要配合吧。是，就是这个我们定位和这个一线的操作之间呢，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 关系， 对，一个配合的关系。 所以这样不用说特别担心，说我这说这工作环境特别特别艰苦，特别特别的说这个累啊，其实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 反正是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专业，任何一个专业的发展呢，到最终都是要去自己发努力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录取规则，好不好？ 好。 那录取规则上，咱们是提档的比例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都是平行志愿，学校就是105%以内，这个投档嘛，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模拟的情况，不会超过105%。 那退档呢，会退吗？ 退档这样，一般的你要体检合格，跟这个专业相符，原则上提档不退档。 提档不退档。那么在级差上，咱们有专业级差吗？ 学校没有专业级差。这就是按照分数的高低，根据他的志愿最后来录取。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今天还是高招直播咨询，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大学分别是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以及北京交通大学三所大学。对于三所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您的问题了。针对三所大学各种各样的问题，五花八门的问题提过来，我们这边招办老师纷纷啊做一个解答。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希望为我们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服务，然后选择，然后考上自己这个心仪的大学跟专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中国石油大学。刚才说了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人才培养跟就业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因为一说到这个人才培养这边，其实考上了是一方面，怎么能够学得好，能够突出自己的特点，能够让自己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学好了是很关键的。所以首先第一点，这个能不能转专业， 石油大学是一直允许转专业的。 嗯，是怎么个转法？ 这转专业就是第一学年的时候他在全校可以自由转专业。 嗯， 提出申请转专业。 嗯 嗯，但是能不能接收的话， 转 转成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在第一年的这个学习的努力。 然后对方的学生是不是还有一个接收的考试？ 对对，对方还有一个接收，有个接收指标的问题，最后还要考核，要面试，最后决定他最终能不能转成。 哦， 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申请转，这是第一年。 嗯， 第二年的话只能在学院里面转。 哦， 嗯， 但是现在其实有了这样的大类招生之后，是不是就是等到大一之后，然后就是基础学科学完了，然后再纷纷在自己填报自己的专业呢？ 嗯，这个是这样，我们又分成两类。 嗯， 一个是我们03年就开始实行的这个商学院的这两个大类。 嗯， 经济管理类和工这个和经济类啊。 嗯， 这两个专业呢它是采取321的培养模式。 嗯， 第一学年末是选择大类。 嗯， 第二学年末再选择专业。 嗯， 这是一个。 嗯， 那么当时毕业的时候呢，它是按照他的主修专业毕业也可以。 嗯， 你也可以按照你学的另外一个专业把他的主干课学完了，也可以申请以那个专业毕业。 哦， 所以还是比较自由，有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余地。 哦， 这是我们的这个商学院的这两个大类。 嗯， 其他的这个三个新设的这个三个专业呢， 嗯， 专业大类呢还是以第一，基本上判以第一学年末来分专业， 最后再分专业。 对对对， 就平时大家的成绩，然后包括 志愿， 志愿， 对，志愿。 志愿来去， 对，如果都集中往一个专业方向走，那可能他就看成绩了。 哦， 但一般不会的。每个现在所有专业的老师都在使出洪荒之力来宣传自己专业好，那个做好自己的专业。 对，也希望这个同学们啊，就是别光盯着说， 嗯 啊，就经济好，那咱就盯经济金融。每个啊都是各领风骚一二十年或者几年啊，你现在盯着觉得好的，等到你毕业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好了。但是呢，你现在觉得不好的，哎，没准儿这个正好赶上一个时代的一个浪潮的发展，这就变好了，对吧？ 对， 就不要太这个看眼前啊，有长远一个目光， 还要重全面的发展自己是根本。 哎，对了，另外呢，在这个学士双学位包括辅修这块，咱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政策？ 嗯，双学位，我们学校有五个专业实行双学位。 嗯。 也就是第一学年末的时候学生可以申请修第二学位。 嗯。 我们这个基本上你这个第一专业应该都能够通过。 嗯， 以后他就可以申请学第二学位。 哦，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优惠的便利的条件的。 对，让学生他根据自己的意愿， 嗯， 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发展自己，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的就是出国深造这块，包括是这跟国外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一些项目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出国就是我们学校呢现在有30几个、30几个这个出国交流项目。 嗯， 这些交流项目包括2+2、3+1+1，还有一些短期的这公派留学项目。 嗯 嗯，那些2+2、3+1+1呢？这是2+2是拿双峰学位呢。 嗯 嗯，3+1+1是拿石油大学的本科学位和对方合作学校的硕士学位。 哦， 嗯， 就相当于是你用5年的时间本硕连读了。 对， 啊， 是这个，本质上是这么一个性质，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性质啊。 嗯， 那挺好，这个也比较实惠。那这个，有没有一些条件？比如说我出去之前必须得考多少雅思，考多少托福？还是说我本身就是 可以去那边再读个预科，然后再往上走。 这是根据对方的学校，合作学校他的要求，一般对方合作学校都有这种英语基本水平的要求。 嗯，就是 到时候 语言上哈。 对，到时候让学生啊有意出国的，利用这种项目出去的呢，要自己再多关注一下。 嗯，但是如果要是你不达标的话，那最后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石油大学去把这个本科给修完，对吧？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他就出不去了。 啊，对啊，对，就出不去了哈。 对 对。你老老实实的啊，这个把自己的本科考给好好学好啊。 嗯， 好了，最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石油的我们现在有联系电话89733245，然后有这个微信公众号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办。 嗯， 大家关注这个公众号，就可以里面学校的一些政策啊，刚才关注这些问题，里面都可以得到答复。 第一时间啊，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跟我们再来寄语啊？包括是对于考生上来说，有什么专业上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其实在节目之中没谈到的，可以跟我们来透露一下吗？ 应该说中国石油大学呢，它在从去年呢，我们进入双一流这个行列，是一流学科的建设。 嗯， 为了这个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学校还是做了很多的改编 哦， 特别是在学院设置方面，学校正在筹划比如说新能源材料啊，安全海工啊，这些学院或者环境啊，化工与环境啊，这些学院目的什么呢？就是加强，就是进一步强化我们相关的这个专业建设。 嗯， 比如说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那海洋油气工程专业， 嗯， 还有这个比如说环境工程专业、安全工程专业，这些学校这些专业呢，事实上在我们学校本来是比较强，也比较强， 嗯， 但是被我们石油工程啊、油气储运工程啊、这个专业啊、强势专业覆盖了， 嗯，光芒太闪耀了，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为了这个双一流建设，以这个为契机， 嗯， 学校正好也让这些成立这个学院，以学院呢来带动这些专业啊，那个让他自己能够发光，来加强这个专业建设。 太好了，这也是让整个这个学校的科研实力包括教学实力更强的一种体现啊。 对， 好了，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石油大学，快乐师傅想问说，色弱可以报考石油大学的自动化类创新班和油气储运专业吗？站住。 这个具体的色弱啊，像这种还得查一下，就这个那一些我们具体查一下 啊， 因为现在我一下子我也记不起来，说哪一个专业是有色弱的限制，还是不同专业还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化工，这明显的肯定是色弱，是这个创新班是不能报的。 哦，对，好的，那这最后还是要等到那个真正的招生政策出来，他那里面肯定会有体检上面的一些要求。 对，要求，具体要求。 好的，好的啊。那接下来呢？非常感谢詹柱，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国家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全国首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高校，同时也是教育部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高校。学校现有63个本科专业，学校先后有8个本科专业荣获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和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项目，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专业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程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化学等4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前1%，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等2个学科入围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在2018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学校矿业工程学科排名全球第19名，成为学科排名进入前20强的中国大陆地区5所高校之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我是姚迪。刚才的预告已经又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去对话的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招办副主任赵荣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赵老师，刚才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中国矿业大学，但是呢其实大家有特别多的疑问，而且最主要的疑问，我当年考大学都有这种疑问，这矿业大学会不会我就要深入煤矿去挖煤，这个很担心，所以就不敢报。那其实在这点上来说，这个赵荣今天也特别强调说一定要正本清源的跟大家来讲讲我们大学是干什么的啊。 对，我们这个矿大北京的前身呢是1909年的陆矿学堂，那么我们在2019年呢会迎来110周年的校庆。提到矿业大学，有人都会认为我们培养的学生只是面向煤炭行业的。实际上通过这个长期的发展和建设，我们已经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以矿业与安全为特色、理工文管法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我们确实有一些专业呢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煤炭能源工业特色，比如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哈，这些也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学科。像2017年呢，我们的矿业工程和安全工程也进入了国家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那么除了这些学科呢，还有一些比如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通用专业，比如电气工程、计算机、土木工程、会计学等等等等哈。这些专业呢在课程设置还有这个实践环节的设置上和其他高校的同类专业相比应该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在人才培养中体现一些我们学校的矿业与安全特色。也就是说我们矿业大学培养的人才呢是不仅仅面向煤炭行业的，也是适用于其他行业。 所以在这一点上不用说想说一想到矿业大学就是针对煤炭，其实现在在矿业上有很多新兴的一些内容，因为我原来是做财经节目啊，有色类的对吧，比如说包括不只是煤炭属于黑色，那还有其他的比如稀土类的对吧， 对 各种稀土等等等等，都是一些非常新兴的，因为现在一些新能源急缺这样的一些矿业资源，所以我们针对的领域还是很丰富的啊。 对， 不要光想着光是煤炭这一件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来说说就是究竟今年我们在京的一些招生计划包括专业投放上的一些事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18年的招生计划还在编制过程中啊，我们预计呢会和17年基本上是持平的。计划理工类的招生计划人数呢是68个人，文史是6个人。 总数大概还是在74人左右。 对对对。 好的。我们还特别想问的就是北京考生主要报的热门的一些专业是有哪些？ 所谓热门专业呢就是说报考人数比较多的啊。然后从这几年来说北京这边呢就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计算机、会计学还有建筑学这个报的稍微比较多一点。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对， 其实说到这个专业之后我们就要谈到对于人才培养上的一些特点了，因为其实进校以后刚才我们在石油大学那边也谈到了，进校只是门槛，那修行要靠个人，但是同时也要靠学校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让这个学生能够有更好的一种向上的一个空间，所以在人才培养这上面有没有一些咱们本身矿业大学的一些特点可以跟我们的考生跟家长们进行一个介绍。赵主任， 我们呢是从2014年开始就实施本科生的全员全程导师制，那么做这个导师制呢我们主要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学生的健康成长。尤其在这个1年级的新生啊，他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学习和生活环境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他们会容易在学习啊、生活啊、心理情感啊这些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不适情绪，会影响他的专业学习、人际交往以及这个人格塑造。那么这个我们给新生提供一个来自外部的学业指导和心理疏导，就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很快的、很好的度过这个环境转换期和心理脆弱期。我们的本科全程导师制呢会在过去的授课老师、班主任、辅导员这个三方面服务学生的基础上，增加导师和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导师带的高年级本科生这三方面的力量，然后呢形成了一个3+3立体化服务学生的模式。那么在低年级呢会侧重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目标， 然后端正他的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引导学生顺利地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么到了高年级呢，我们会依托科研选题训练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然后还有学科竞赛，一些创新教学环节，来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我们导师呢会鼓励并且主动接纳学生参加他的科研项目。 嗯， 然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这样本科生呢就会有机会提早进入实验室，提早进入科研。 嗯，其实这样的话有一点好处，就是等到真正做一个研究性学习的时候，比如说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究竟你喜不喜欢研究，你在本科时候有过接触，有过体验了，不会说我都已经考上硕士了啊，我这复习了都那么多研究生的考试，然后都考过了，发现诶，其实我并不喜欢，白耽误时间啊。 事实上通过这个导师制的这个实施哈，好多学生会对自己更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更高的目标，因为他一进来呢就会看到他的师哥师姐们是怎么学习的，然后怎么来做科研的。所以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考研率也是逐年提高的。 哦， 像我们17年的考研包括出国一共达到了 55.77%。 嗯， 是全部本科生的比例吗？ 对， 不是单专业，不是， 不是，这是所有的。嗯， 哦，那这个比例还真的是挺高的啊。 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就是说，说到这个人才培养上面，那么在实践上面有没有一些咱们的特点？ 实践呢，我们现在是这个创新训练项目的全覆盖。 嗯， 刚才也提到了，导师制我们在高年级也是依托这个创新实验项目。 嗯， 这个因为我们学校呢是一个研究生和本科生基本上达到了1:1的这个比例，所以它这个科研的基础是比较雄厚的。 嗯， 所以这个科研就是创新教学环节这一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所以也相当于是全校都在带动着做项目，其实是 对 做科研。这样的话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氛围。 对 啊，也不会说有人说犯懒，一看旁边人哎呀全在做科研，可能也就懒不下去了哈。所以家长们有一点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就是学校的氛围特别重要。如果这个学校的氛围特别好的话，其实您的孩子您就不用担心他说天天赖在宿舍打游戏就没这事儿了。这因为有导师盯着，有班主任盯着，有辅导员盯着，有这个各种各样身边的人督促着，这就能培养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习惯跟学习的状态，能够保证他四年好好学习，不用担心说谈恋爱倒是上大学了谈就谈吧，但是您说这个说那个耽误时间在屋里什么吃鸡呀、啊、什么这个那个打游戏啊，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个学校这边督的确实很紧啊，一听这感觉像是就是已经服务到身边的这种状态。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的就是入校之后转专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嗯，转专业呢，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学期。 嗯， 这个来 自大二上 不对，大一下开始申请，然后大二成功转。 哦、 基本上是实现了零门槛，就是说只要你没有挂科的，都可以提出申请。 嗯， 这样每年基本上有100多人吧，然后就是实现转专业。 哦、那人还挺多的。 嗯，哦、因为我们体量。本身也不是很大，我们一年的就是整个的计划是2000人。 哦，2000人，100个人转， 100多人。嗯， 但是只有这一次机会，对吧？ 对。 好的，那接下来还要谈到的就是包括中外合作的项目，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中外合作办学呢，我们现在是也是在校生里边会有一些选拔的项目。 嗯， 我们和40多个项目，然后这里边有这个学位项目，学位项目包括2+2的、3+2的，还有3+1+1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合作项目，还有一些呢是短期的课程项目，还有一些是毕业设计的项目，还有冬令营、夏令营这些短期交流。那么具体的呢，我们那个国际交流处的网站上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包括他的申请这个条件，然后他在国外需要的费用，能不能拿到资助，能不能拿到奖学金，这个都非常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所以进校之后，其实不只是本身学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想去有更多的交流，然后想去开阔眼界，学校都已经为你创造了条件啊，创造了条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近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情况了，然后包括是专业的男女限制这块，咱们矿大有没有？ 我们学校呢，采矿工程是不招女生的，但是采矿工程我们一直在北京就没有计划投放，所以在北京的招生呢是没有男女比例限制的。但是有一个专业呢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数学类的专业，要求单科成绩是在90分以上。 单科90分以上。 对 啊，对，好，那也就是高考及格的分数以上。 对 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分数情况。那近年分数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两年在北京的分数还是挺平稳的，尤其排名上来看。我们先说理工理工类的2017年的最低分是586，它对应的排名呢是8700多名，这个具体的是8757。那么2016年呢是598分最低分，对应的排名是8772，所以这个差别还是很挺小的。 基本还是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文科呢2017年的最低分是583，最低对应的排名是2495。2016年呢是608，最低分对应的排名是2441。 也差不多， 对， 也是还是很稳定的。 对， 好的。因为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录取规则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挤差啊、投档、退档这样的一些事。 我们是没有挤差的。然后投档比例呢是控制在105以内，我们是会根据这个模拟投档谨慎的提出一个比例，如果服从专业调剂而且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不会被退档。 那加分呢？ 加分投档，安排专业的时候是以实考分为这个，要就看实考分。然后实考分相同的时候优先有加分。 优先有加分的。然后如果加分一样再看各科成绩。 对对。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招办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联系方式，我们的咨询电话是6233-1534。这个在就是咨询热点期间我们会开通一个超级热线。虽然看着是一个号，但是实际上我们会有4-5个甚至5-6个同时接听。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什么微信公众号一类的？ 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搜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招生办公室。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招生办公室。 对。 好，中间没什么括号什么的这些。 没有。 好的，那这也是整个的一个联系方式了。所以对于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以及北京交通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现在赶紧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然后把您的问题提过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堆问题，到时候我们放到最后归堆，然后我们来去向三位老师进行一个提问。在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将走进的是北京交通大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

2018年最新版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京交通大学有六个学科进入世界顶尖学科，分别是电气与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数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统计学与运筹学。按照入围学科数量，在内地高校位列第33名。学校已形成一校多区办学格局，学校本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总面积近1000亩。2015年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威海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各校区均具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施，校园环境优美。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第三时段。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接下来走进的高校是北京交通大学，有请到的是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刘东平，刘处来做个节目。刘处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对于这个北交，这个咱们北京人也都不陌生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所大学，刚才在简介里做了一个介绍，但是呢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近些年北交的一些变化，究竟北交现在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们是就轨道交通呢，还是其实我们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专业？ 北京交通大学呢，作为我们国家五所啊同中同源的交通大学之一，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还有台湾的新竹交大啊，五所交大，这个是同中同源的。那么从创校之初开始呢，这个它的专业呢，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的围绕着交通。是宽口径的专业，那么到现在为止更是我们是这个公管经理文法哲学科非常齐全的一个学校， 综合类的大学， 综合类大学。然后在这个第四轮的这个学科评估当中，我们有多个学科啊进入了这个前10%、应该说是成绩还是非常好的。那比如说这个系统科学，我们是连续4次蝉联全国第一。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等四个学科进入前10%，应用经济学、土木工程、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等七个学科进入前20%。刚才我说了这些学科，应该说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需要一些主干的学科了啊，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我们的学科这个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这么好的学科，在咱北京投放吗？ 所有的学科对应的专业啊，对应的本科专业，我们在北京都有投放计划。 所以呢，其实就是你想上到北京交通大学最好的这些专业，其实在北京作为北京的考生是很幸福的。 那么从这个还要说变化的话呢，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我们学校就是一校两区。除了这个海淀校区，在西直门附近的海淀校区之外，我们还在威海，山东威海的文登啊，新建了这个威海校区。还有个变化呢，就是也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的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三个招生院校代码。学校本部普通类专业一个。本部的中外合作办学三个专业打包成了另外一个招生院校代码。然后威海校区我们还单设了一个招生院校代码。应该说这都比较大的变化。还有呢，就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这个实行了基本上以学院为单位的大类招生。这个都属于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报考的时候还是要提示各位，千万别把这个代码填错，因为有三个代码。你一定要看好自己所填报的专业。 每个代码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院校志愿。 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要提示大家在报考的时候都要注意的。但是距离报志愿还有一段距离啊，就先给您打个埋伏，让您有一个警醒啊，这千万别报错了。另外一个从学校投放的专业来看，主要是就是招生人数多的，或者说大类招生人数多的是在哪些的专业上面，包括专业变化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情况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么交大现目前呢是我们是在北京啊，这个本部普通类的专业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以学院为单位的大类招生。计划来讲的话呢，主要还是这个理工类的计划。那么理工类呢，我们因为18年呢还没有完全确定嘛，就跟2017年比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像去年我们理工类的计划总共是130人，那么这里面就包括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工商管理类、交通运输类、土木类、机械类、电气类，我们还有文科实验班类。但今年这要强调的是， 文科实验班类，我们今年从2018年开始啊，我们把它又拆成了两类了，一个是外国语言文学类啊，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小语种 啊，小语种，还有一个是这个叫新闻传播类，啊，包括传播学和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就实际上一个类变成两个类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像软件工程专业，我们还有法学专业，还有建筑类专业，啊，还有设计学类专业，啊，这个。应该说专业还是非常的齐全，小专业当然投放的计划会少一点，但是这个像电子信息类啊，计算机类等等这些大类土木类这些比较大的专业，投放的计划应该说都是比较充裕的啊。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不是我们的王牌专业上投放的计划反而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专业啊，就这是这个实力比较强的专业本身都是分布在大的学院，所以它对应的这个专业类招生的这个计划数也会比较多。 好的，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介绍的？ 交大确实在专业方面呢，比较有特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近些年来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发展的比较迅猛。那么本部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我们到2017年为止已经发展成三个了啊，一个是这个与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合作的纳米材料与技术，还有和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武隆贡大学合作的机械电子工程。去年呢，我们又和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合作办了交通运输专业啊，应该说是强强联合啊。到目前为止，应该这三个专业从录取到培养环节，应该说都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外海校区呢，我们全部都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其中呢有和美国合作的这个美国的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啊合作办的信息管理新系统专业，还有呢是和英国的这个兰卡斯特大学办的大学学院，它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办学机构了，下设呢六个专业啊，有这个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啊，数字媒体艺术，还有工商管理，还有会计学，因为说是专业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也是文理兼招的。这个工商管理和这个会计学是文理兼招的啊。那么威海校区目前呢，在校生也1000多人啊，每年今年我们可能还会计划略有增加。 好，刚才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块，好多的考生跟家长其实对中外合作办学都有一点点疑问，就是最后拿到的毕业证是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吗？ 每年这个问题确实都比较受关注的。毕业证呢是，跟本部的这个毕业证。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要标明呢，它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剩下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一样，也是国家教育部认可的， 跟是这个肯定是，就是这个办学是国家审批的嘛，那我们的毕业证是，按照教育部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必须要这个标注是中外这个合作办学。剩下其他都完全一样，请考生和家长放心。 正好顺着您这个话题，咱们继续往下引啊。那中外合作办学之后，比如说我们在那读完了，是也能拿到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文凭吗？ 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确实是因为这个办学就合作院校或者合作这个国的一些这个规定的不同，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大多数的专业都是可以拿到这个双方的学位证的， 本科的， 因为我们这中外合作办学还是本科阶段的，所以这个家长们就放心啊。那么就是拿到交大的这个我们学位的同时，你达到对方的这个培养要求，也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学位证书。 那继续深造上面，他们能不能有更严厉的条件？ 每个学校都每一个合作方的院校都会拿出一些这个 名额 奖励这个。在学业方面确实是表现突出的学生，或者是减免学费，或者是这个在入学方面这个手续方面啊，或者政策方面有一些优惠啊。 其实这也是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条件，让他们继续向上攻读。 是的，是的， 非常灵活啊。 从去年的那个毕业的这个纳米材料技术这个专业来看，它的深造率到了80%，其中有近80%的学生是到国外深造的。 哦，就是80中的80啊，这60%多是到国外深造， 对， 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今天做客三所大学，这个读研继续向上攻读的比例真的确实非常高啊，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好多学文的同学，因为也很希望能够去这个交大，但是呢，究竟什么样的专业适合他们？刚才您谈到了几个专业，比如说我们有语言类的，有传播类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专业可以适合于他们？文理兼招啊？ 咱们文史类的这个招生计划确实不多，像去年我们是14个人，那么招生的专业呢，像经济管理实验班，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类，还有法学， 嗯， 我们这四个专业是文理兼招的。 哦， 嗯，也是，近些年来应该也相对来讲，在文科的这个招生的竞争上来讲，也是比较竞争力的。 嗯，正好您谈到这个，是去年是14个人是文史类，理工类去年的。 去年普通的文理工类是130人。 嗯。 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呢，这个是22人。 哦、 就本部的中外合作办学22人。 威、哦、海。 艺术类呢是3人。威海校区呢是去年呢是14人。 哦。 今年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招生计划可能略有这个调整。 你说本部这边的、 啊。包括本部，包括威海。 哦。 都可能会略有调整。啊，但是还没有最终、 这个、没定、啊，但是我们家长的好奇是增加呀、还是减少呀？ 趋势来讲肯定是要增加一点。 太好了，我们就特别喜欢听这个招办主任到我们节目中来说，我们要在北京要增加计划了，这是我们都是最开心的事。真的，作为家长啊，包括就是做教育节目的这些我们的编播人员，都特别希望好大学像咱们这样的一些好大学能够更多的把专业投放到我们北京来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再说一下精英人才的培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规划问举措。 那么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呢，我们与大类招生相对应的这个大类培养应该说是我们近几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培养方面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我们是在大一的下学期才进行这个转专业的或者大类分流啊。那就到这个大多数专业都是到这个第三学期学生会到自己的这个具体的专业或者通过转专业到一个自己更心仪的专业去学习。 嗯， 那么在这之前呢都进行的是这种大类培养以通识教育为主是工科平台或者理科平台文科平台这种平台式的一个培养。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几个这种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试点班比如说我们的执行班那么思源班等等还有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符合人才培养这个试点班还有海外项目经理班包括各个学院自己也会这个成立一些国际班或者是本硕联读班等等这些班的目的就在于这个在人才培养方面做试点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符合社会需求的这种符合性人才那么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政策的支持方面还是在这个就业方面还是全过程的这个导师制等等都会对这些试点班这个做一些政策的倾斜 您谈的这个试点班我相信很多的家长跟同学都非常感兴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它是在高考里面直接填志愿招还是进校以后选拔 都是入校之后选拔的。 全是入校之后选拔。 就是相当于是现在这个也在各个大学也是比较通用的。相当于有的是荣誉班有的是确实是这个针对有不同的培养方案的那种培养。我交大这边主要还是我们还是这个专门针对这些学生入校之后有个考核。但更多的强调学生的意愿。学生希望能够到这样的班里来学习。那么我们呢会这个针对这个学生的特点。根据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定位来这个设计不同的培养方案 所以呢接下来如果我们要想报这个的话是不是也是有这种优胜劣汰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状态 一定是竞争的 竞争的 首先进入的时候是竞争的因为这个好多学生想进入到这个班那么第二在这个他的培养过程当中一定是动态培养的不是说进来就一劳永逸了不是这样他过这个有一个淘汰的过程那么一旦说有的学生确实这个跟不上了进入末位了被淘汰出来之后还要回到原来的专业去进行学习每年都会有一个少量的吧学生还会回到原来的专业去学习 但是不避讳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孩子们将来总要长大那么将来他在面临着企业的末位淘汰考核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尽早接触尽早承压能够让自己锻炼出更强大的心脏同时有更强大的抗压能力也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跟学习我觉得及早接触是件好事 而且从整体上来讲我们整个全校的这块我们实行的是这个也淘汰制每一届学生当中会有近5%的学生是拿不到毕业证的 很严格 很严格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进来以后就这一劳永逸了怎么都会让我毕业的才不是这以我这个当时上传媒大学大家都觉得我们松比我们宽松告诉你我们班就有好多没拿到毕业证的就是你不好好学习真不给你然后你真找不着工作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学习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提档线跟排名好不好 那么近几年来 我说一下近三年来吧。我们因为三个招生院校代码啊，情况比较复杂一点。那么北京这个本部的普通类专业呢，理工类的，基本上这个录取的最低分的排名稳定在3100名左右。 就理工三 最低分的在3100名左右，最高的能到1500名、1300名的也都有过啊。那么文史呢，去年我们应该是遇到小年了啊。去年的话我们录到608分，对应的排名大概是1200多名。但是在以往的几年呢，基本上都是在900名左右。这个也请我们这个文科的考生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啊。那么这个本部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我们大概这个录取的这个近几年这个排名都在攀升。基本上录取的分数来讲，和本部的普通类专业录取分数分值差个20分左右，排名的话差2000多名。那威海校区的这个分数也在逐年的上升。那么大概是在从排名的角度来讲，理工类的话应该是在12000名左右。12000名左右。但是去年呢已经上升到9300多名了。 最低分9300多名。 对，9300多名了，也就是说可能10000名左右的考生可以考虑来报考。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录取规则。那么在录取规则上面，包括提档比例、退档以及这个分数级差，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跟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近几年来是这个对于北京考生呢，普通类的这个专业呢，我们学生只要是填满六个专业志愿，理工类的，填满六个志愿，而且志愿不重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满足他六个志愿之一。当然前提是说体检要合格。那么提档不退档。实际上就是不进行调剂 啊， 一定是你六个专业志愿之一，要满足你啊。文科呢，因为我们招生专业少，只有4个专业，那学生只要填满了4个专业，不存在着这个不满足专业志愿的情况，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刚才其他两位那个主任也谈到了，就是我们是交大是承认这个政策加分的，而且是一任到底的。 一家到底。 分专业的时候我们也承认。然后在这个录取的时候，我们是有专业基差的，就是进行专业分配的时候， 怎么 是2100的专业基差， 2100， 也就是1和2专业之间是2分的基差，2和3是1，再往后就没有基差了。 好的，好，那这就是录取规则上面，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录取规则还有没有要提示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其他的是。我们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啊，就录取排名靠前的考生啊，因为我们实行是这个大类招生嘛，在大类分流的时候，对于这个录取的这个学生排名比较靠前的学生，在分流的时候会有优先。 这高考分数一年之后还有用 ，这个会有优先啊，前20%啊，学生，那么他可以优先的进行类内的专业选择， 也可以 在转专业的时候，我们是跨类可以转专业，那他可以优先的进行转专业。 这点感觉这考了一次是能有两回用啊，这感觉太好了啊。 是，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咱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包括像这转专业上， 我就简要说说啊。那么学校呢，这个历来呢是深入贯彻啊，通识教育、按类教学、倡导探索的这种教育理念。那么实现的宽口径、厚基础、有特色、重个性、强能力、求创新的这个目标。刚才也讲了，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实行非常灵活的转专业政策啊，也基本上是零门槛，学生只要这个在大一上学期没有出现挂科现象啊，就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大概是有10%左右的学生会提出转专业申请啊，最后转成功的能到70%左右。这个转专业成功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培养环节的话，刚才也讲了，这块就不赘述了。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创新班或者一些人才培养试点班的等等的这些。另外，我们现在近些年实行的是基于产出的就 OBE 的这种理念，来设置我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啊，这个对接社会和行业的需求，然后这个是这个在对学生这种能力素质。进行全过程的这种 定向培养， 实际上有一点那概念吧 好，非常好，这其实也是根据需求端出发，咱们也是供给侧改革， 基于社会需求 咱们这学科这上面的供给侧改革。好，那最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招办联系方式好吗？ 那么我们的是常设的一个咨询电话呢，就是010-5168-8441啊。 嗯， 然后呢是我们有这官方的微信号， 嗯，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 嗯 啊，微信号还设有这个招生资讯网， 嗯，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 嗯， 那么同时呢也这也做个广告啊，6月24号上午啊， 嗯， 我们会举办这个校园开放日，也是热烈的欢迎我们考生和家长啊，到时候到访我们北京校区啊。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处，而且我要给刘处做广告，最近他们拍了一部很好看的一部宣传片，也可以咱们的微信上有吧， 嗯， 好，可以去上面看看，可能对于这个北京交通大学会有一个更感性的认识啊。好，最后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我们还是从前面开始，石油大学这边，时光漫步想问一下说，哎，梅梅想问说，石油大学这个去年招生分数线下滑比较多，什么原因？今年能不能回升啊？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詹处？ 我们是期望着它回升 啊， 但是去年分数低可能会，因为它这个从最高和最低分的差值还是非常大的。 嗯， 最高的达到了3000多名 ， 对，3100，最低的达到11000。 嗯， 这但是它的平均值呢，还是这个达到8000左右。 嗯， 所以也就是说，报低的、报高的都有。 所以这个可能也跟整个这个石油的价格关系也有关系啊， 应该是应该有点关系，嗯，现在价格在回升， 别光看眼前，真的报志愿真别看眼前，要看兴趣，这很重要。 嗯， 好，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那个矿业大学这边的时光漫步想问说，咱们矿业大学这个跟徐州是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就跟中国矿业大学什么关系，然后去会不会我在报了北京的矿大跑徐州矿大去就读呢？ 嗯，这是不会的， 嗯， 我们现在是两所独立的学校。 嗯， 虽然在学科建设上是有一些合作，但是在本科招生培养就业都是单独的。 哦，都是单独的。另外他想问一下，土木工程专业在咱们学校有硕士点跟博士点吗？ 有，我们是设有研究生院，所以我们的硕士点呢是覆盖了所有的本科招生专业。博士点呢也覆盖了绝大多数的本科招生专业，而且每年呢我们都会有18%左右的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这个比例。 嗯嗯，最后我们再来问这个交大这边还有一个问题，交大这边想问一下，自主招生的专业高考志愿必须填学校第一志愿吗？ 首先考生必须要填认定的专业， 嗯， 然后再自主招生批次， 嗯， 来进行填写。在统招批次就不需要再填报这个学校和专业了， 嗯，所以这是有一个批次之间的区别， 对， 这一点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了，最后20秒的时间，非常感谢今天三所大学的招办主任来做客节目，感谢中国石油大学的教务处处长詹亚丽老师，中国矿业大学的招办副主任赵荣老师，以及来自于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刘东平老师，三位老师辛苦了。那么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的公众账号，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与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